欢迎您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，阅文集团授权，孵暖文化制作的多人有声剧《夫人，你马甲又掉了》，作者一路繁花，第257集，惊动各方大佬。一中，秦冉他们走后，乔家人来得很快。 这个司机给我带回去。 乔生看了一眼被人从车上拽下来的司机，面色冷沉。乔家以房地产发家，在云城也是有头有脸的人物，他要把人带走，其他人也不敢说什么。前队来的时候，乔生已经先一步把司机送到医院那边了，现场被封锁起来，拉了警戒线，有人寻找沿途的监控，另一部分人正在调查事故原因，收集疑点。 前队，那小子把嫌疑人带走了。 看到前队走来，负责这件事情的主要人员立马跟前队汇报。因为秦冉的关系，前队跟乔生也见过几面，自然也认识。闻言，前队只是点点头，没说什么，而是走到乔生身边，询问他事情的经过。 是俺家的左手受伤了。 乔生看了一眼手机，林思然刚给他发了结果，他紧抿的嘴角都是冷霜。 左手，我知道了。 前队眉头拧起，前队可以信任。乔生把现场交给前队，就赶去医院看秦冉。乔家的司机等乔生上车，直接朝医院的方向开去。车子转向的时候，乔生感觉到有些地方不对，他朝窗外看过去。乔生知道前队还有风楼城他们对秦冉异常关心，按理说知道有人伤到了秦冉的左手，耽误了他两天后的高考，前队应该极其愤怒惋惜才对。可刚刚前队愤怒是愤怒，但惋惜之类的情绪，乔生皱了皱眉，他好像并没有看到。市中心别墅，高中全体放假，陆兆颖这几天也不用去校医室值班，上午早早的就去了别墅，想要找秦冉跟程俊，没想到到了别墅一场空。他坐在沙发上，伸手摸着耳钉，目光看着不远处坐着的施立明，另一只手支着下巴，挺漫不经心地询问。 小师，你是俊爷的手下，现在跟着秦小冉？我以前怎么没有见过你？ 施立明回国，什么该说什么不该说，程水都有跟他细细交代过，此时只是十分恭敬地回答。 陆少，我是跟在程水先生后面的。 哦。 陆兆颖点点头，表示了解。程家那金木水火土，听说只有程木被重用，其他人都被流放了，流放的人还能回来，着实优秀。 能回来不容易。 陆兆颖看了施立明一眼，十分的欣赏。能跟在秦冉身后确实不容易，能这么理所当然地叫秦冉名字的人更加不多。施立明也对陆兆颖肃然起敬。陆兆颖发了条信息给秦冉，问他什么时候能回来，秦冉一直没有回。他就趴在沙发上跟程管家说他中午要吃的菜，程管家一一记下，准备报备给厨房。他转身刚要去厨房，大厅茶几上的电话就响了。陆兆颖就坐在茶几边，腿懒懒地搭在了茶几上，他距离电话近，直接拿起了电话，还偏头跟程管家说着。 肯定是秦霄。 一个染字还没有出来就顿住了。几乎是顷刻间，陆兆颖的面色变得极度阴沉。他啪的一声挂断电话，将腿放下，站起来拿起桌子上的车钥匙就往外走。陆兆颖作为陆家最小的儿子，一向都是不着调的性格，说起来跟秦冉还有些像。 突然雷厉风行，陈管家一愣。 陆少，发生什么事了？ 陆兆颖已经走到了大门边，听到陈管家问他，他脚步顿了顿，然后偏头，嘴角叼了一根烟，十分冷酷地笑道： 哼，有人找死。 医院，陆兆颖到的时候，程俊跟程木都在走廊，走廊地上半趴着一个微胖的男人，正是司机。林思然在病房陪秦冉。陆兆颖从电梯上下来，把烟掐了，随手扔到垃圾桶，然后朝这边走。 俊彦，就是这人。哼。 他抬脚踢了踢脚边的人，笑得冷沉。身边乔家的保镖立马开口了。 这人嘴巴严，一句话都不肯交代。 程俊帮秦冉处理了伤，也刚出来没多久，闻言没有说话，只是缓缓地蹲下来，伸手抓着男人的衣领，迫使他抬了头。他一双眼眸漆黑，仿佛化不开的黑夜，良久终于开口问道： 是你撞的？ 司机承认得十分干脆。 没错， 没其他人指使。 司机想着那人跟自己说过的话，打死也没有承认，甚至一副嘲讽的笑：你能奈我何的样子？ 没有，完全是我刹车失灵，有什么罪我直接扛。 对方说了，他没有逃逸，也没有故意杀人，只是刹车失灵，不会重判。这件事完了，对方会给他200万，值了。 好。 程俊松开手，他略微点了点头。他站起来，程木刚好给他递过一份才打印出来没多久的资料。司机趴在地上，额头有些撞伤。程俊这么轻拿轻放，让他有些胆战心惊。一抬头，正好看到程俊手中的资料。纸的背面印出来几张图片，能看出来是个女人跟一个孩子。轮廓模糊，但熟悉的人一下子就能认出来。司机面色大变。 等，我说。 程俊把资料收起来，又拿出一张纸巾，不紧不慢地给自己擦了手。程木直接把那司机的嘴捂住，拖下去。他一张硬朗的脸上也没有什么表情，只是冷笑。 哼，俊爷给过你一次机会，既然不愿意说，就一辈子不要说出来了。 至于事情真相，至今还没有程俊查不出来的案子。程俊这个人手段有多狠，京城大部分人都有领教。司机一听，更加用力地挣扎，可现在的程木非同往日，就算再多十个人也别想从他手中逃脱。程俊低头，并不理会想要说话的司机，擦干净手之后也没有进去，只是靠在墙边低头摸出了一根烟，眉宇间淡淡的。可熟悉他的人都知道，他现在的心情处于极度危险的边缘。陆兆颖看了他一眼，也没敢继续打扰他，没问究竟是谁有这么大的胆子直接去病房看秦闪，同时也示意其他人离开。程俊站在垃圾桶边上，烟点燃了，也没有抽几口，就看着他慢慢地烧到尾端。兜里的手机响了一声，他直接接起来，是程老爷子。 我听程管家说了。 那边的程老爷子声音沉稳，脸上的沟壑很深。 他参不参加高考也无所谓，剩下的事情我来安排。 烟雾笼罩下，程俊眉宇间都是戾气。他似乎是笑了笑，声音挺轻的。 不用了，爸。 他挂断了电话，往病房内走。秦冉不知道，他受伤这件事不仅惊动了云城的人，连京城的几位大佬都被震动了。病房里，陆兆颖、林思然、乔生都在。 陈管家在陆兆颖来之后也迅速赶过来，还带了一个食盒，里面装着骨头汤跟饭菜。他把食盒放在桌子上，从里面一一拿出饭菜，眼角的余光注意到秦冉打了石膏的胳膊，心下沉了沉。 秦小姐，先喝汤。 汤的温度刚刚好，陈管家递给了秦冉。林思然坐在秦冉床边，兴致勃勃地跟秦冉说着那司机的八卦。所有人进来这么久，全都小心翼翼的，包括陆兆颖，没有一个人敢提秦冉左手的事情，不想戳秦冉的伤心事。秦冉伸手接过汤，完全不觉得他手有多痛，脸上丝毫也没有伤心之色，只是慢悠悠地喝汤吃饭。林思然坐在他身边看了半晌，最后也八卦不下去了。他看向秦冉，忍不住开口： 冉冉，你想哭就哭吧，别强忍着。 哭？秦冉挺诧异地抬了抬头。我哭？ 你今年不能参加高考也没事。 林思然捏了捏手。 我想好了，今年我也不一定能考得上京大，我陪你一起复读。 乔生挠了挠头，他没敢说陪秦冉一起复读，他爸本来就说他浪荡，要再复读，他爸不得打断他狗腿啊。陈管家又端了一碟秘制排骨出来，低声安慰： 秦小姐，你不能参加高考也没事，我已经跟老爷子说了。 大家用的语气都很轻松，完全没有任何惋惜，怕影响秦冉的心态。不是。秦冉终于找到机会，他一脸奇怪地看向这行人：我为什么不能参加高考？本集已播讲完毕，请您订阅、评论、分享、发弹幕哟。